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所谓的叫运动版图哈。再简而言之呢，就是全世界哈不同地区哈不同种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独特的运动天赋哈。昨天呢是跟大家主要聊一聊牙买加，今天我觉得咱们还可以从这儿先开始聊，就是牙买加哈，大家都看到他们短跑特别强哈，现在男子的100、200世界纪录哈都是博尔特保持的，另外他们的这个女选手汤普森就在奥运会之后，就前些天进行的这个应该田径大奖赛尤金站当中又刷新了自己百米的 PB 哈。最后是跑出了，好也是目前全世界的第二快成绩，就差0.05秒就破了乔伊娜的这个记录了哈。因为今年他的状态非常好，也获得了这个奥运会的金牌。那牙买加的短跑这么强势，我们再往上看一看，你让他去跑个400米、800米，我们会发现一个牙买加选手都看不见，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所有的选手就是100跟200， 对。 那反过头来我们看看肯尼亚的选手，肯尼亚的选手你要100、200、400、800，恨不得1500， 对， 你基本上看不见肯尼亚选手，就 1500、1000、1万， 5000、1万马拉松啊，这个是肯尼亚选手。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但是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的资料，目前还没有科学家去研究，但是我觉得科学家一定也会对这个国家展开调查，就是巴哈马。巴哈马真的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国家，人口非常少，甚至他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数量，你看我们中国啊，就是这种美国这种体育大国啊，都是几百号，300-400个运动员，400-500运动员去参加，他们运动员每回都只有20多个人啊，只参加田径项目，而且400米这个项目今年拿了男子和女子400的两枚金牌，上一届是拿了男子的4×4接力的金牌，再上届是拿了女子400的金牌，好像就是400这个项目。你看100也有啊，但是成绩没有400这么出众。400这个项目现在巴哈马选手感觉是全世界最垄断的这么一个运动员啊，因为这个国家这也是跟他们当地，我相信一定是跟他们本身的身体条件，再有就是昨天节目的最后，其实宋阳也说了，跟当地的这种所谓的文化啊是有关系的。 是，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是 啊，这是80后上学德智体美劳， 现在不是了吗？现在是不是就是也是德智 旅数外？我觉得现在要求比我们这更高 啊。对 啊，那会儿我们老提素质教育，就是素质，那什么是素质教育？大家也不知道，反正就素质教育啊。你看现在就是学什么的都有，我觉得真正的可能是大家遍地开花。当然，这个在教育培训领域，最近也有新闻，我们不聊那个啊。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我觉得奥运会它一定是体验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舞台。 是。 刚才论论说这个巴哈马，然后只练四百， 只有四百， 只有四百。牙买加只有100、200短道嘛，这个肯尼亚是吧？只有中长跑，中跑都没有，长跑 长跑只有长跑， 5000、1万， 嗯， 什么国家既得过5000、1万的冠军，又在短跑上也夺过冠军，又在体操上各种球类上全都厉害，对吧？那其实几个大国嘛， 对， 美国，俄罗斯，中国，其实你会发现，因为这些国家它的国力太强了，它可以让运动员遍地开花。我不仅拥有能够跑短道的， 是， 我也一定我在长距离上我也要有所表现，但中国短道上，你比如曾经我们出过刘翔嘛， 对 吧？110米，这也是曾经世界纪录创造者，后来被破了。现在的这个苏炳添，短道男子4×4，对吧？女子的800，现在也还不错。 对， 你看长跑上我们的5000、1万，对吧？曾经也有表现。那20公里、50公里竞走，就是我们还是在各个项目都有铺，其实背后是什么？是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 你没钱，你没有教练，你没有这些人去，你不可能 各个项目都有。那回到那些小国家，也不能叫人小国家，就是我的经济实力没有这些国家这么强哈。经济实力没有这么强的国家，他还想有所掌握怎么办呢？他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 嗯， 就我别平铺了。 对， 语数外这么多，别了，咱就学好一科， 攻其一点。 哎，对对对，什么木桶效应不？我就一个板， 对 对吧？我也 支棱的高高的。 哎，我就一根蹬一下支棱起来啊，其他我也不用装水。他就弄一个项目，然后让全世界对他能够有所刮目相看。 嗯。 所以这些国家一定找到他最擅长的一个项目，以及就是一是老百姓喜欢，第二呢确实有文化，这些年来的这个发展的项目。 嗯， 巴哈马选择了400，然后牙买加选择了短道，然后肯尼亚啊或者埃塞俄比亚，就这些非洲国家选择了长跑。 嗯， 那就说明他就适合干这事儿。 嗯， 而且在这事儿上人家尝到过好处。 对， 所以上一期我们说过，他是从地缘环境里边决定了这个人他身体当中的基因呢、啊、然后确实不一样。 对， 论说之前苏格兰大学研究过，对吧、 嗯、 那个牙买加人家身体里面就有一种元素也好，一种什么什么也好，它就是能够让你迅速的提高你无氧能力的表现。 嗯， 其他地方你没有，或者说没有它的比例高。 是， 它就是这样。 对，包括其实刚刚说到肯尼亚也是这样，说肯尼亚他们的这个就长跑运动为什么这么的出色哈、啊、就是各种的马拉松比赛当中，肯尼亚的运动员都是集团化作战、啊、集团化作战，一看整个一个集团全领先，包括埃塞俄比亚、啊、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这跟他们地理位置就有关系的，他们所处的那个其实是亚高原的一个环境， 对， 亚高原这个环境是非常适合去做长跑的训练的。 对 啊，我这个比如说像咱们国家哈，比如说这些长跑运动员，包括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就是对这种有氧能力要求比较高的，你看大赛之前的集训都去哪儿？全都去云南。我记得这个话题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过。 对， 然后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咱们的邻国哈，日本啊，现在也是一个长跑强国，他们的运动员集训之前也会被拉到咱们中国的云南，那是也是他们的一个训练基地，也会去那儿来训练。就是亚高原，它本身就是一个练长跑非常适合的一个训练的土壤。 对，就是我们还是说的地理位置嘛。 对， 所以地理位置又说到另外一点，说到什么呢？说到我觉得还有两三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国家，他们在中长跑里面非常具有潜力。 嗯， 以后如果说他们真的好好练，或者说经济水平不断的提升，一定会爆发出世界级别的冠军。哪呢？其实就是南美洲，南美洲的智利， 嗯， 然后包括墨西哥，智利、墨西哥那一带中长跑也非常厉害。 嗯。 我还没有，我是觉得没有开发出来。 嗯， 他们的地缘位置、地理位置也特别适合中长跑。曾经，国际奥委会做过一个纪录片，奥委会拍摄的，每个纪录片大概长10分钟左右。 嗯， 它是专门国际奥委会奥组委的这么一个，它叫奥林匹克频道。 嗯， 叫 Olympic Channel， 当然也可以搜到那个频道里面也能看。他一个人到全世界各国去探访，你这儿这个地方的奥运文化。 嗯。 他到了智利探访的叫智利马拉松。 嗯， 穿凉鞋 啊，穿凉拖， 冠军穿凉拖，2小时21分，是当地养鸡的一个农民， 有天分，这都是 什么？他就探访说你怎么跑那么快？说你给我看你的跑鞋。说我没有跑鞋。说你穿什么跑？他平时光着脚嘛，说我就穿个鞋跑，因为跑挺长的，我怕脚扎得慌。穿个什么鞋？拿出一双凉鞋，什么凉鞋？就是用轮胎皮，其实就有个底儿嘛，上面是改造的凉鞋。我就穿这跑的，那个主持人都惊讶，说你穿着跑，说2小时20，你平时怎么练？我平时不练啊，你平时干嘛？你养鸡啊， 是我的工作 啊。对啊，你看我们家啊，到他们家后院哇，好多鸡啊，养鸡的啊，就是太具有先天性的这种。地理优势， 对对，这 真是先天。你说咱俩练能练的跑到2小时21分，不可能。你跑到3小时21分，我觉得都烧高香了，都练出来的无数的装备，对吧？放在身上堆出来的，你花多少钱？人家轻轻松松。所以说那个地方的人具有中长跑特别大的一个潜力。 嗯， 只不过人家时间呀、金钱呀、国家可能还不太支持， 嗯，还没开发出来， 还没开发， 也可能是因为就少那么一个契机啊。 刚 刚孙杨说，我突然想到了，我正好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特别巧，叫《麦克法兰》啊。当时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橄榄球教练啊，因为在这个当地出了一些事情哈、啊，没有办法继续在当地生活了，然后举家迁移到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镇，叫麦克法兰。本来去教橄榄球哈、啊，结果发现那个地方的人呢。 他们先天的这种体型就不适合打橄榄球。 嗯， 当然美国是橄榄球运动啊，职业橄榄球啊， 嗯， 所以最发达的就美式橄榄球啊，是他们最发达，大家最喜欢的。但是其实也不是所有美国人都适合打的。 对， 然后美国墨西哥边境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群，他们就不太适合打橄榄球。 嗯， 然后那个教练就特别丑，还说怎么办呀？我带这儿来，这个得。对，我也带不好啊。偶然有一天发现，他们那儿有几个小孩，就像刚刚孙杨讲的那样，就是因为家里当地是以农业为主啊，都是去家里种地啊，没事要帮家里会种地。当时发现他们跑得特别快，尤其是速度耐力特别强。 所以刚刚说墨西哥，就墨西哥智利这个地方，它有非常优势的这个中长跑的基因， 没错啊。然后那个教练就说：“哎呀，这个他们这个天赋没有开发出来，太可惜了。”如果所以那个教练就转型了，自己去开发他们，带了他们一个队去开发他们中 长 跑的潜力。后来去带他们参加了美国的越野赛 啊。 然后美国的越野赛其实跟欧洲的越野赛还，反正那个电影里边这个反映出来不太一样。欧洲越野赛都是翻大山呀，美国的越野赛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咱们叫Country cross， 就是穿他们的田野，而且都是组队参加，比如说一个队啊，你十个人一起跑，然后算你一个总成绩。 对，这个是在国际田联上规定的赛事 ，cross country， 对 ，cross country。然后呢，它大概分成6公里、10公里， 是， 六、八、十，还有8公里这样的一个比赛，组队一个队应该是4到6个人， 对。 还有 U20 就20岁以下组别，他非常成熟的，有世锦赛， 没错啊。然后那个教练就带领啊，他们村里的一帮小孩去，最后去拿了这个比赛，去参加好美国的这个洲际比赛，拿了洲际的 冠军啊， 就是这反映出来这。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啊，他肯定不是瞎拍的啊，人 对 啊，对， 他可能源于 对，都经过很多的调研，包括基于那个地方，他的人确实是适合去干这个地方。 对，所以刚才你说到这个，我们说现在地缘的。优势体育项目，它首先是跟基因是第一要素，就是第一要素。刚才你说的那个，你说那电影，我好像也看过好多年前的电影了。 对， 橄榄球， 嗯， 你知道橄榄球，奥运会有橄榄球项目，七人制， 对， 七人制橄榄球项目，奥运会的七人制橄榄球项目当中，哪个国家让你出一辆？ 哎，这个我还真知道， 啊、 知道第一个特别小的国家，斐济啊， 斐济。你知道有一个影星， 嗯， 他是斐济的血统吗？ 哦，是谁？ 就是现在的那个好莱坞特别火的巨石强森。 哦，巨石强森啊， 对， 斐济啊。 你看他的体型， 嗯，就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 巨石强森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大概1/4还是1/2斐济血统？ 嗯， 就是他的父亲还是母亲，就是来自于那个，大家可以搜一搜。 嗯， 当地人的体型和基因就是那样的，就特别的那种。你不能说他叫强壮，就是叫强悍啊，就不是说你一看练出健美往那一站，哎，你看我有肌肉，不是，他比肌肉还结实，就是一钢炮，你知道吗？特别像那个原来咱中超有一个那个球星说200斤，后来回巴西了， 是， 对吧？ 小钢炮， 小不是，我就都不是 大钢炮， 不是小钢炮了，就他冲起来没有人挡得住，就你根本撞不过他， 对。 斐济就是拥有这样身体的一群人， 嗯， 所以你看斐济在橄榄球的比赛当中往往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嗯， 很厉害，其实是橄榄球， 对， 斐济， 嗯， 包括后来那个这个斐济七人制，然后在玩英式橄榄的时候，说新西兰都打不过呀， 对，嗯， 对吧？新西兰大家知道是一个对于橄榄球那太厉害了，是吧？全黑队嘛 ，All Black 那个全黑队，那你看全黑。队里边的队员也是以新西兰当地的毛利人血统为主， 嗯， 他也不是说都去打橄榄球，他是毛利人的血统为主，你看他们的身体跟斐济人很像，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再往回倒，肯定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分支分出来不同的去到不同地方定居的一个分支的一个人种， 嗯， 所以你看毛利人然后斐济人就是那种体型的， 嗯， 他就特别适合打那个橄榄球， 嗯，这都属于老天赏饭吃的啊，老天赏饭吃的，这都是。 对啊，你说我们中国练橄榄球，咱们中国也有农大也有橄榄球队，你说跟人家去比，你只是从技术上你没戏，就是你根本撞不过人家， 嗯。 那么再说完橄榄球，我们再说冰球， 嗯， 冰球它有地缘的这么一个位置，你首先得有冰，对吧？这才冷，所以你看加拿大，它是属于天生的这个地儿，它就冷，对吧？现代冰球的这个发源地。但是你看现在冰球那些运动员他们的身体素质， 嗯， 哇，太强了， 嗯， 1.96米， 量你就是将近那样的一个身高， 对， 1.85米是一个基础，又会滑冰，然后那个球打出去，就是你，那你看就是基本加拿大、俄罗斯， 嗯， 然后往欧洲那边基本就是捷克，就东欧的国家， 嗯， 那个就身体太强了， 对。 咱们国家有一个昆仑红星队，昆仑红星队当时也是因为我们要推广三亿人上冰雪，由于我们有成功申办了一个冬奥会，昆仑红星才火起来。 对， 但是你看昆仑红星里面队员都是以俄罗斯人为主， 对， 全是外援， 嗯， 啊，有几个三个还是四位， 嗯， 中国的球员，但基本上也属于上不了场的那种地步， 嗯 啊，所以就是他跟这个人种跟体型、体育运动就真的是直接相关。 没错啊，像刚刚虽然说到这个东欧啊，其实东欧、北欧那边的人还特别擅长另外一个种类的运动吧， 嗯， 就是比如说跳高类。 跳高类，哦， 啊，你会发现 身材高挑 啊，身材高挑，你会发现这个 伊辛巴耶娃， 对，曾经的撑杆跳女王啊，也是现如今的撑杆跳女王，虽然可以28次打破世界纪录， 嗯， 俄罗斯人啊。我们再看这个曾经跟他齐名的哈，我们叫撑杆跳皇帝布博卡， 嗯， 他是来自于乌克兰啊。然后我们就其实下一次奥运会的时候，其实也不用等下一次，这届奥运会刚完不久，大家去翻看一下奥运会的这种比赛的视频啊，如果有兴趣，或者看一看比赛的战报，你会发现在这种跳高类啊，这种田赛项目当中，特别多的东欧面孔， 嗯， 乌克兰啊，包括捷克呀，包括 波兰 啊，这种国家，包括今年新进的这个撑杆跳的冠军哈，是来自于瑞典，就是东欧、北欧那边，你会发现他们，啊，好像那个地方的人在其他的项目上都不太容易看到他们的身影，就在某一个田赛这几项当中集中的看到他们的出现。我觉得可以简单来总结一下，就是你的先天的身体素质或者说所谓的天赋是决定你适不适合玩这项运动的一个基础， 对 啊。至于你能把你的天赋发挥到多大，或者整个这一个地区啊，他能把这项运动给去发展到一个多高的位置，那就是看你的文化， 哎， 啊，这个是推动你发展，让你的身体条件完全被开发出来的一个非最重要的一个助力哈。我们所谓就是运动有一句话叫强者恒强，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国家在某一项运动当中它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比如说咱们 几十年 啊，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乒乓球啊，比如说 曾经的羽毛球， 曾经的羽毛球啊，我说跳水， 现在的举重， 现在举重啊， 对 啊，比如说这个啊，美国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美国的 游泳 啊，比如说牙买加的这种短跑或者肯尼亚的长跑等等吧，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 对 东欧国家他们的这种跳高，强者恒强，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其实某一段时期啊，比如说某一届奥运会当中，或者说某一届大赛当中，他某一个项目他发挥的不是特别好，以前都是金牌全包啊，今年没全包，我少拿了一块两块三块，但是其实没有关系，我们看过了几年下一个周期再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国家他依然是强，他很难从一个强者的队伍当中掉出去。 那这个道理啊，很多科学家用科学的术语去解释， 嗯， 很多这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用社会的这个词语去解释， 嗯， 有这个效应啊，有那个原理啊， 嗯， 然后什么又什么法则呀， 嗯， 其实说想说事儿就是一事儿， 嗯， 就是你优秀的学生，你就变得越来越优秀， 对， 那这个优秀他不止一个人， 嗯， 他可能是这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 没错， 他是一个传承这样一个结果， 嗯， 就是它有一种吸引的效力啊，吸引力法则，你吸引更多的优秀人到这个地方来， 嗯，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不是军事节目啊，现在叫阿富汗是吧， 嗯， 不是有这个国际政治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很多人把阿富汗曾经的历史翻出来， 嗯， 哇，他曾经历史也很辉煌啊， 嗯， 我看了一下太厉害了，说曾经的历史这个应该说曾经有过一段帝国的这样一个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他在最辉煌的时候也是上百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吸引了全世界各地优秀的人都到这个地方， 嗯， 你太优秀了，那全都到这儿嘛， 对， 是吧，那么就你的这个文化就出来了，然后在各个地方都开花， 嗯， 然后后来就是到了欧洲嘛，罗马嘛，到了那个， 嗯， 然后到欧洲后边的这个叫文艺复兴时代， 嗯， 他也是因为吸引太多的人到那个地方去了， 嗯， 那我们说到一个体育运动上，就是你这个体育运动强，你就吸引太多的体育全到那儿来， 对， 原来咱不是说原先那乒乓球， 嗯， 是吧？你看日本乒乓球说的一标准东北话， 嗯，全都是到中国来打的， 对吧？你 到中国来练， 场上交流无障碍， 是 吧？一嘴标准东北话，都沈阳的， 全是在中国学的乒乓球， 是， 就是世界冠军大家全认识，全是从这输出的。 对， 我们从原来这个地方就培养，现在已经开始输出管理、输出人才了。 嗯， 你看奥运会好像哪个国家那么大岁数还打乒乓球的？ 对， 叫规划，当年规划出去的嘛。 卢森堡，卢森堡的那个大妈， 你是他阿姨，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这50吧。 50多了， 50多了是吧？曾经的规划球员， 对， 你看现在还能够回到赛场上，就你太强了，那他就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氛围，人才的文化，装备的文化， 对， 乒乓球拍、乒乓球台子、乒乓球底下的地胶、乒乓球拍上的胶， 嗯， 你就全你说的算， 对，嗯， 甚至后来到规则， 嗯， 你有发言权，哪怕你改规则，我们也有发言权， 对。 它文化就形成了。你看欧洲的那个自行车，你看现在欧洲奥运会上自行车全都是欧洲，基本就占前三名领奖台啊。 是。 现在自行车的碳价，我们说这个竞速自行车一辆卖了十几万，然后甚至更贵的各个品牌的，什么 Snowvelo 啊，什么 Pinapilo 啊， 嗯， 你看全是意大利语， 嗯， 啊，然后那个，哎，嗯。那个闪电呀，然后包括斯科特啊，这是英国， 嗯， 那边的牌子，美国还有一些牌子也有。他从的装备上来说，就是人家那边出的， 嗯。 你看出的是什么啊？我举个例子，在自行车上，它分大小号，就三个号， 嗯 ，S 小号 ，M 中号 ，L 大号， 嗯， 这个车架呢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对于亚洲人说，想进口一辆自行车，我想买一辆车，我必须按照 S、M 和 L 号来，我没法定制，我只能用。 嗯， 但是中国人的身材明显比他们小一号。 对，嗯， 也就是其实我在这儿，在中国应该是 M 号，但我只能骑他们的 M 号。 嗯 ，S 号 M 号，我骑 M 号。 嗯， 对。那我们中国再小一点，比如我们大概1.6米、1.7米、1.65米、1.7米，他 S 号骑的也有点费劲。 嗯。 你有车架吗？没有，人家都不是给你定制的，所以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优势。 对， 就一切的装备都不是给你定制的，是按照我们定制，你只能捡我们定制你去用。 是， 头盔， 嗯， 我们之前说过那个冰球的头盔， 冰 球头盔都是欧美做的，它是两边窄前后长。 嗯， 我们知道这欧美人的他那个大脑的颅骨，它就是两边窄前后长。咱们亚洲人不一样，要圆的。 对，嗯， 所以你戴上欧美头盔就夹脑袋， 夹脑袋， 打10分钟，那，啊，脑袋疼，打球怎么打脑袋疼？不是你脑袋疼，是头盔戴着夹脑袋。 是， 你有吗？ 嗯， 你买不到。 嗯， 后来为什么我们说通过这个冰雪产业要开发我们自己国家的冰雪产业，造符合我们中国人用的这些体育器材？ 嗯， 那反过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说，强者更强。你想，所有的装备、人才、文化都是给人定制的。 嗯。 考试人家定制的， 对，卷子都是人家出的， 哎，考题都是人家出的，你只能用人家东西适应人家的规则，那肯定就是， 嗯， 我觉得就会很难嘛， 嗯， 所以就解释为什么 强 者 恒强，对，这是一整套哈，从这个所谓的运动版图哈，一整套的逻辑，它其实是成为一个闭环的， 对 啊，从它先天的身体条件开始，一直到文化的建立， 嗯， 一直到优秀的运动员吸引更多的来，然后进而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在这个运动当中有话语权，然后再反哺到它最开始的这一条哈， 对， 它 形成闭环了， 一个完整的闭环， 对对对对， 啊，所以为什么是强者恒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运动版图竟然在全世界哈，非常的鲜明哈，所以， 嗯， 大家如果以后去看体育比赛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哈来观察一下各个项目哈，各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他们分别的优势在哪儿，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建立起在这个项目当中啊这样的优势。好，那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呢，我们俩就先跟大家暂时聊到这儿。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访谈部分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项非常特殊的运动，就是山地徒步。我们知道徒步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运动门类，有很多的朋友近几年也是越来越多投入到这项运动当中，而山地徒步就作为徒步当中非常特别的一种，有他自己独到的魅力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地徒步的魅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登山协会户外运动专业委员，同时呢也是北京新城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白建强白总，欢迎白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白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这个其实在录制之前我发了一份这个白总个人的一个过往的经历过来这个经历确实非常的丰富其实自己也是一名这个徒步爱好者包括是一名这个户外爱好者应该这么说，而且呢依据自己的这个爱好策划组织了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户外的活动对于这方面呢也是非常有经验。所以在看完您这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我第一个特别想您问您的问题就是您最开始怎么踏入这一行呢？是由于一个工作机会接触到了，还是说纯粹由一个个人喜爱？最开始接触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就对山很有感情。过去年轻的时候呢当兵基本上都是在山里边工作和生活，那么跟登山运动相结缘呢主要还是因为工作。就是当年我们在这个原来的单位，就是原来在北辰集团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和中国登山协会合作，组织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单独组队去海外登山探险的活动。我们作为北辰集团，我们本身下面的一个公司作为赞助单位，还有这个直接参与组织单位，所以从此呢就跟登山就算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您也是算国内这一批可以说最早玩登山的这一波人了， 因为那是大概是在90年代吧， 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大家对这个运动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概念，说我们这是一项户外运动 对，因为登山运动呢，因为登山在我们国家历史是很悠久，但是作为现代登山运动，就是它这个起源是在欧洲，那么这项现代登山运动的这个历史呢，并不是很长，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登山运动呢是贵族运动，因为过去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登山活动呢，都是和高山探险相结合的，都是登一些高山，比如大家知道像珠穆朗玛峰还有其他的一些8000米、7000米以上的高山，那么这个进行这种攀登活动呢，第一是需要大量的装备，另外呢也需要很多的技能，另外费用也很高， 是， 所以我们在组织南美登山的时候当时我就跟现在的中国登山协会主席这个李志新先生我们就聊，我说你们这个贵族运动能不能和人民群众，就是群众的这种体育活动健身活动能不能结合起来，这样的这项运动它还会有更广泛的参与性。 没错，就别把它弄成一个曲高和寡就是 对 有极少一部分小圈子的朋友在玩其他朋友都不了解，其实这对于这运动的发展也不是特别好 对， 所以就想怎么能把登山看似一个门槛特别高的这种运动，大众的朋友也有机会能去参加，想办法把门槛降下来 对，那么具体的来讲呢，就是这两年的这个随着咱们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这个健身呀这个体育锻炼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登山运动呢，就它就派生出来一些，大家能够参与的，比如第一个方向就是山地户外运动，这个户外运动呢，那就面很广，是吧？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像什么徒步啊、露营啊，是吧？等等等等，这样呢，就是说呢，它也需要一定的装备和这个技术条件，但是呢，它就是你说的门槛就低了，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派生出来就是和这个群众的这个健身结合，就是登山健身，现在呢登山健身呢早在好几年前，就是据有关方面统计呢， 就登山健身已经成为这个全国那个老百姓啊最喜爱的登山活动方式之一了。 嗯嗯，登山健身啊， 对，嗯， 爬山去健身。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这么难得一个机会，请白总来做客哈，我觉得也不妨把这个刚刚您提到的这些门类，我们也给梳理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跟您说的，可能不太了解户外的朋友啊，一说可能弄不太清楚啊，觉得登山什么啊，登山徒步又是什么啊？比如说一说登山，大家可能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很多朋友现在第一反应的还是说啊，我们要登珠峰，那才叫登山。但是就像白总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的它的细分领域哈，已经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登珠峰才可以了，它后边还有很多个这个自己的细分。包括前一段时间哈，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甘肃白银的啊，这个百公里越野赛的这个21名选手遇难的这个事件哈，我们都非常遗憾。但是其实从这个事件，其实也可以从后续的很多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大家对于现在这样的一种就是户外的运动哈，它的分类和它的概念本身就不是特别的清晰哈。比如说像我看到很多报道当中是说叫山地马拉松，其实严格来讲，山地马拉松这种称谓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啊，因为马拉松它就是一个很专业，这个全世界标准统一的42.195公里的一个赛事，它才叫马拉松赛事。就是山地马拉松本身这个说法就是有问题的。再有呢，就是百公里越野赛，其实是这个赛事当中啊，这些选手们遭遇了这次不幸的这个事件。但是越野赛其实跟登山它又是两个概念哈，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些的概念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下面我想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请白总过来，您是不是也给我们好好分分类，就是一个登山或者说是越野这两个啊，我们下边这些细分的各个这些项目是怎么来区分的。 因为就是按照传统观念叫登山运动它不是一个竞技体育项，就是登山运动一般的是登山本身是没有比赛，它只有一个高度的记录，比如说我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这是世界最高峰，那么有些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就可以完成这个记录，你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李志新还有副主席王永峰，当时他们就有一个像是一种就是说一种冲刺的目标，就是同一批人完成世界7大洲最高峰的攀登，这在当时就是登山运动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记录，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大家看很多搞了很多户外运动赛事，它一方面实际上是从登山运动的一些技能派生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登山我们需要攀登悬崖，那么这套技术现在变成了攀岩 技术， 对，现在攀岩已经进入奥运会项目， 是，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户外运动它是分类的，那么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山地户外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是在山地这个场地条件下开展的一些户外运动，当然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徒步，这是山地徒步，这就应该算是山地户外运动的一项，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山地户外运动的赛事呢，其实更多的是体验性的，实际上户外运动的我观察这些赛事它无非啊就是在山地条件下的吃住行， 您这个总结啊这非常到位，大家一听这个啊， 对，是在 山地，概念就清晰了， 对，或者是在高山或者在低山，在这个山地条件下你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里边，你的这种吃住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徒步，实际上就是在山里走步嘛，那么在山里走步，按说呢，我们比的是耐力，我们是一个相对的时间， 是， 它不像说搞田径比赛，所以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我也有感觉，就是马拉松本来是田径项目， 是， 那么山地呢是属于我们这个登山，山地户外运动项目。这两个运动项目它的规律和要求是不太一样， 没错， 你看这次出事就等于就没有解决好在高山环境下甚至面对恶劣情况下的吃住行的问题，问题出在走上，实际上是极寒天气以后， 对， 它没有防寒的措施，它住不了，停不下了， 是 出了问题了， 那 么由此还派生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越野赛，越野赛实际上也就是在山路的情况下来走， 对， 过去呢是不太提倡在山地搞比赛，因为确实容易出危险，现在呢是因为我们很多旅游区啊它也进行建设了，它基本上有路， 对， 实际上我们选的都是或者是盘山路或者稍微有起伏的路， 哎， 并不是以登顶为目的， 没错， 它只是形成一个跨度 穿越， 穿越一下练大家的耐力， 是， 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吃住行的，你像百公里比赛，它是48小时关门时间， 那四十八小时里面有没有睡觉的时候啊？ 嗯， 有没有休息的时候？ 是， 那不是这就是在野外情况下的吃住行吗？ 嗯，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比赛项目都是从这里边派生出来的， 嗯， 就是从一些过去登山的一些具体技能，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搞徒步，就刚才你说徒步有很多类型， 嗯， 是吧？但是呢，我在山上去、山地上去徒步，可能跟在城市啊、在平原的公园里的这种感觉和体验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挑战性也是不一样，所以大家就特别的喜欢这个徒步的情况，这个基础之上，为了大家追求一种新的体验，现在发展到山地去搞山地徒步，就在山上去走。那么在这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涉及到攀登的问题， 嗯， 但是并不是以攀登为主要目的。 对，嗯，它跟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那种登山，我要往上啊， 对， 一定要到最顶是不一样的啊。 嗯， 这种穿越，它更多的就是你还是以一个里程为标准， 而且应该是基本上都是现成的路。 对，对， 比如说你像咱们西山， 嗯， 咱们就有一些景区，它已经有路了， 没错， 哎，已经现成的路，不是让你走那个崎岖的小道，不是以那个为主的。 是，没错，这个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特别好。这个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探讨过，就是说，就是所谓的这种越野跑哈，越野跑赛事，这个越野跑的名字起的到底合不合适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嘉宾的观点哈，是觉得这个越野跑本身这个名字起的是不太恰当的，它应该叫什么叫山径跑。啊，就是在山上的路上跑，而不是说大家一听到说，哎呦，这个越野赛是不是就真的从这个荒山野林之间，像我们看那种户外生存哈，那种生存挑战似的，怎走那种路？其实不是的，就跟白总刚刚说的一样，大部分这种它虽然叫越野跑，但是它跑的也是这种防火道也好，还是公路也好， 对，对， 极少极少有情况说我们去一条完全没有经过开发的，从这个丛林当中我们穿过去，其实。现在啊，这个国内的越野跑比赛都不是这种概念，它还是有路的。 嗯，对， 嗯， 像你刚才说，比如说丛林的这种，它就该叫丛林穿越， 丛林穿越 是吧？你可以依靠，比如说依靠你的技术，依靠你的这个对于方向的辨别能力， 嗯， 是吧？你的这些装备，你可能在规定的时间里边，或者比别人要早到， 嗯， 这种是可以的。 嗯， 所以说呢，这个登山跟跑还确实不太是一回事， 确实不太一样哈，也是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节目啊，要让更多的朋友们去了解一下这当中有一些这个概念的区别。所以刚刚白总也是讲啊，说从90年代啊开始就接触了登山，然后一直呢，其实您做这个户外等等方面的工作，也一直致力于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所以就您的观察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也是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这项运动真的就好像被大家普遍所接受，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爱好者哈，或者一些没有经过一些专业训练的朋友，哎，说我也要来玩了。这有没有一个相对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是发生在哪个时期？ 应该大概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大概有一个阶段性吧。 嗯， 你比如说我们是95年我们去的南美登山， 嗯， 那当时呢登山呢就是非常小众的， 嗯， 那么上世纪90年的后期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因为有一些这个从国外，比如像北欧这个户外运动特别那个发展的比较早， 嗯， 那么一部分，比如说一部分这个白领啊，或者是一部分这个外企的人啊，还有包括一些驻外的，在北京的驻外的这些，就是外籍人员， 嗯， 他们就是喜欢周末呀出去，就是像什么那种山地的徒步啊、爬山呀，慢慢的后来就这个逐渐就兴起来，以后兴起来就出现了很多俱乐部 啊， 哎，就是户外运动俱乐部。 嗯， 那么我记得在2000几年的时候呢，那个俱乐部呢，大家都是，一个是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组织的， 嗯， 再一个呢，有些是本身就是做户外运动装备的， 嗯， 他为了这个培养客户的这种， 嗯， 他要组织一些 商业需求， 哎，组织活动，还有呢，就是说呢，他们基本上都是 AA 制的，就是说从商业性来说。 嗯， 不是那什么， 嗯， 不是很好，所以经营都是比较，不能说经营惨淡吧，就比较困难。 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觉着啊，就是随着这个群众登山热起来， 嗯， 因为我刚才不跟你讲嘛，就是说在2000年时候统计，这个据说这个登山健身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个健身活动，起码占到6-7位了。 嗯， 那么这时候呢，随着这个一些年轻人嘛，就是80后这些人，像你们这年轻人成长以后，大家都有一种啊，就是走向户外， 哎， 追求自然的这种， 嗯， 一种新的生活理念。 嗯， 那么在这个生活理念排成下，再加上咱们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也有能力去 购置一些装备， 嗯， 另外随着这个网络的普及，是吧， 嗯， 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攻略，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就这个俱乐部的活动， 嗯， 或者是这个朋友圈的活动，那么现在感觉这个运动呢就是确实已经是很普及了， 嗯， 很普及，大家就我觉得呢它不光是一种运动，其实已经变成大家一种休闲的方式， 对， 嗯，是在这个尤其是都市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是吧，变成大家亲近自然走进自然这种一种新的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嗯， 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户外运动包括山地户外运动这个已经形成了很广泛的群众基础， 嗯，没错哈，就像白总您刚刚说的一样，我觉得刚刚您那个总结哈，真是太到位了，就是在山地条件之下的吃住行啊，就是所谓的山地运动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您刚说的这个概念所展开的，所以经过这些年其实现在回过头去来看哈，也确实实现了您最开始的这个心愿跟目标了，就是让更多的朋友来接触到这次这项看似好像高不可攀的运动当中。现在基本上就像您讲的，随便一个朋友他可能没有当做他是一项体育运动，说我一定要去山里边我要走多远哈，或者要爬山爬多高，而就是我去到自然里，去到户外这个环境当中去体验一下吃住行啊，这就是大家非常好的这么一种休闲的方式。当然在当中呢有没有涉及到体育锻炼的成分的锻炼身体啊，我觉得肯定也是有的，因为去到山地你难免你如果要走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海拔的落差，这其实也是一种就是锻炼是藏于休闲的这个整个大的目的当中的， 对，嗯，另外呢这也现在也是一种时尚， 嗯， 很多年轻人是吧，就是觉得我喜欢户外， 哎， 我有一些户外装备， 嗯， 我可以能参加一些什么比较有难度的户外活动， 很酷啊， 哎，就很酷，或者说前两年比较流行的驴友是吧， 啊， 就是也是一种很一种新的时尚，是， 嗯，在您这么多年哈，去肯定也去过很多的这个名山哈，都去体验去攀登过，您个人哪一次的这个攀登哈登山经历或者说户外经历印象比较深的？ 因为我这个这么多年我做这个主要是做这种活动的组织工作， 嗯， 当然说呢这个印象比较深的还是1995年我就和这个中国登山协会的这个几位同志呢我们组成了一个南美登山探险队， 嗯， 去登那个南美洲的最高峰， 嗯， 阿空加瓜， 嗯， 那次确实还是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 嗯，就第一次走向海外哈， 对， 嗯， 那个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单独走队， 嗯， 因为以前我们有钱的一些经费啊等等条件，我们去海外登山都是和别的国家联合登山， 嗯， 然后1995年这个南美这个登山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单独组队 啊， 哎，而且都是全部是以我们这个中国的运动员为主的， 嗯， 所以那次呢就是阿空加瓜呢它是南美洲的最高峰， 嗯， 也是世界上除了亚洲以外只有一个超过7000米的山峰， 就在那儿， 哎，就在那儿， 哦，所以您最开始去面对那座山，第一次哈以这种组队的，就是我们国内单独组队方式去那儿的时候，那种心情哈，1995年到现在也过去了25年、26年了，哈，回望26年之前第一次面对的时候，包括可能那个时候的我们说一些经验呀、我们的技能啊、包括装备啊，那跟今天的我们这些登山运动员或者登山爱好者相比，那肯定，还是这个区别比较大的哈。第一次去那儿的时候，现在再回望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心情，您还能够大概的回忆起来吗？ 因为当时第一次登山，我就是一个登山运动的门外汉， 嗯， 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 嗯， 完成工作，那么就是初次跟这个这项运动相接触吧， 嗯， 当时的装备条件呢，你刚刚说肯定是不如现在， 嗯， 当然那是一个国家性的行为，肯定我们这装备也都是最好的， 嗯， 但是现在看呢，也不是跟现在呢就差距不是很大了， 嗯， 作为这个第一次去海外登山呢，就是确实。一种是这种，叫为国争光嘛，还有这个意思 是 啊。另外也是想呢，就是作为我们国家这个运动，就是登山运动，它要上一个台阶儿，是吧？同时也是为我们这个下一步登山运动，也是做一个人才啊，这个技术的积累 啊。 所以呢，我是这个虽然没有登顶，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说全程的，参与这项活动。就是当然本人也到了5000多米的大本营， 嗯， 确实也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很多危险， 嗯， 但是是因为我们这个队员呢，就是李志清和王永峰呢，这现在是我国家著名的登山双子星了，他们确实实力很强大，内心也很坚强， 嗯，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顺利的完成任务， 嗯， 但是在当中我就感觉就是 通过高山以后呢，就感觉就是说，第一呢，就是人在自然面前还是渺小的。 嗯， 我们过去讲征服高山，现在我们不能这么提，我们只能说走向大山，走进大山。 是。 同时呢，还有一条就是个人的意志也确实很重要。有时候面对的困难，面对着特殊的情况，如果意志坚定，能够有良好的心态，是吧？也是能够克服很多困难，也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嗯嗯，所以第一次去面对哈，虽然没有登顶，但是从那趟旅程当中哈，就是收获了很多哈，也是也促成您之后哈开始做这一行了。后来就开始像您刚刚自己讲的，就是组织策划这种活动哈，包括做这种户外大本营哈，我知道都是您做过的项目比较多了哈。现在就是来全职做这个了啊。当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啊，我全职要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呢，我是北辰集团团委书记， 嗯， 同时还有一个我们团委就是按照集团领导的意见，我们搞了一个这个文化体育公司， 嗯， 那么这个公司成立以后呢，就是想做一些社会性的体育活动 啊、 哦。那么这个登山，这次登山就算其中一项， 嗯， 回来以后基本上就是，经过企业改制吧， 嗯， 就是基本上就专门在体育方面，就专门就是做一些跟登山相关的一些活动。 嗯， 大概应该是在1996年吧，1996年。 哦，那很快啊。 对， 从那个南美那边刚 回 来， 对， 就开始做了。 嗯， 做了这么多年了，您觉得这个，您现在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个整个的感受是怎么样？说最吸引您的一点是什么吧？ 就是说呢，这个登山和户外运动啊，我觉得它确实是很有魅力。 嗯， 因为刚才我讲了，它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休闲活动，同时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嗯，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去组织这个登山呀、啊，包括户外运动，包括徒步这些东西，我们不光是去推广一项运动， 嗯， 实际上我向大家是推广一个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和生活理念， 嗯， 这种生活理念呢，就是要走进山野，走进自然， 嗯， 通过这种和大自然的这种亲密接触，来达到自己锻炼身体也好，这个陶冶性情。 嗯， 另外呢，我觉得这项活动的开展呢，还特别有利于这个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嗯， 你像我们在山里边，大家都是山友，是吧？大家一起爬山，大家一起，去徒步， 是， 什么不管是一个单位的也好，是什么也好，对于这个大家的这种团结和交流也是很有好处的。 嗯， 另外我觉得登山运动呢，它是一个，它会有一种综合的这种综合的享受，比如说观光的角度。 嗯， 那咱们国家很多好美景不都在深山吗？ 名川大川， 从生态的角度，它的生态环境是最好的。 嗯， 你想我们如果是徒步，我们要在马路上徒步一小时， 嗯， 那跟在这个山林里边徒步一小时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嗯， 另外呢，就是它又是可以在这里可以有休闲，现在有很多很多活动都跟这个山野都联合在一起， 没错。 比如现在搞大健康，有森林康养， 对 吧？深就在山里边， 对 啊，还有一些什么很多的活动，都是可以在这个环境来搞。 嗯， 而且呢，它就本身就会让你锻炼身体， 对， 你就要需要走路，是吧？就需要攀登， 是， 嗯，所以它很有意思，我觉得特别适合推广。 嗯， 而且我倒觉得它可以和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结合起来。 嗯， 你比如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的像团建活动是吧，团队拓展活动， 嗯， 那我们在凤凰岭，我们就是把山地户外运动元素放到拓展活动的课程设置当中，是吧？既有一种新颖的东西，同时也让它得到一种深刻的感受。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是很有意思的。 是，就像白总讲一样，城市生活越发达，大家就越向往走向户外。而且我特别同意您刚刚说那个所谓的这种运动竞技的概念哈，其实只是在整个户外当中一个小的目标之一。其实更核心、更主要的大家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大家在里边能够体会到更多的，其实你走进自然、走进山野就够了，而不一定说像我们想象啊，走进山野去玩户外，你一定要玩的啊，这个攀多高的山哈、啊，玩的特别险，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哈、啊。现在其实走到山野，马上那种自然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和周围的啊这些伙伴们给你带来的这种影响哈、啊，你都可以马上感受得到，那个是跟我们平常在城市生活当中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和概念。好，那今天节目呢，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暂时跟白总先聊到这儿了，因为白总其实，这个身上